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嘅系 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电台。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阿妈话我都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啊，翻嚟咧就讲翻我哋咧就都出咗 post 咧，嗰个咧叫本周嘅北上话题啊，就系讲呢个咧中国嘅西片啊，咁咧就今日咧就有阿刁文留喺度啦，我哋真系又揾翻咧就前一集咧讲电影，我哋讲得好开心嘅，揾翻肥 K 上嚟啦， 系啊，又系我啊， 得多啲多啲上嚟做啦， 的又喺度啦， 系系系， 唔好烦到我。 咁啊，讲呢个咧中国嘅电影咧，首先咧我先讲先吓， 好， 我要定一定啲规矩先，呢两节咧吓就唔好嗱，就大家咧就唔好讲个閪字啊。 喂，唔得喎！ 我數一二三，嗱，邊個講呢個字咧，我哋就會咧，即係 就罰一彎， 罰一嚿水，係啊，一個字啊，點解唔係點解唔得咧？唔係，因為我恐防你哋呢兩字講得太多嗰個字啊， 嗯，咁影響你個數， 唔係啊，侮辱咗女性先啦，唔係我個數冇乜關係嘅， 唔可以記住， 係 西呢個樣嘢嚟講，係一個好可愛嘅嘢，我唔係侮辱女性 喎，唔係講西就得。讲閪 就唔得，唔得。 唔系刁文牛话，如果佢讲一次咧，就罚阿马云一嚿水咧，佢话我够胆罚到阿马云破产啊！ 唔系，我好惊，我好惊你拣，唔系即系讲呢三套电影嘅时候咧，你就系咁喺度咧，掟嗰个字出嚟，咁即系 我唔应承你啊！你啲肥 can 啊， 女性嘅听众听噶嘛，咁所以咧比较 容易咯， 遵守下规矩。好啦，嗱咁啊，讲翻个 post 先啦，我就出咗个 post。 喂，我冇应承啊，屌你 啊！我当你应承啦，三部中国西片，咁啊边部咧就系西中之西，咁我又搞解释咗咧就咩叫西片咧，就系你懂得 ，OK， 我唔懂，唔好意思，我唔懂点系西片。 咁啊，等你一阵解释下咩叫西片啦。 即系讲真，如果你话今年有几多西片，就好多好閪嘅片嘅。 一嚿， 黐死啦！ 多數服從，唔係少數服從多數。咁 啊， 仲有咧就嗱，西中之西咧就只係可以揀一部啦。咁好多網友投咗票噶啦，咁咧就揀兩同揀三部咧就唔係西中之西啦。咁咧就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咧，嗰個投票嘅結果咧就嗱，就三套電影，咁我仲加多個 option。咁啊，邊三套咧就係呢個《小時代四》啦。咁啊，終於都完咗啦。咁另外仲有咧，就 係 破曬紀錄嘅，破曬中國票房紀錄嘅《捉妖記》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咧，就係都當佢係奇葩嚟嘅啦。咁啊，奇葩突出嘅煎餅盒啦。咁咧就暫時嚟講咧，就有十八位朋友咧投票咧，就係覺得呢個《小時代四》咧係西片嚟嘅，西中之西嚟嘅。咁 但係佢都冇講理由嘅喎，冇講理由嘅喎。 有啲我哋一陣讀下啦，唔係你咁一陣就俾你講啦，係。 冇啊。 咁啊，然之後咧就《捉妖記》咧就係三票，咁啊，然之後《煎餅盒》咧亦都係三票。咁我仲有一個 option 咧，就係三部都係好片，不是西片咧，就竟然有四票嘅。 有票有 票。咁有一個係的嚟嘅，有一個係 Jackie 嚟嘅，我認得。 邊個 Jackie？ 啊，馮智正啊。 咁 所以阿的喺度又可以有人解釋下點解會投咗三部都係好片啦 ,ok, 咁我哋就亦都讀少少網友嘅嘢啦，網友就話呢就譬如有啲呢就阿 Eric 佢就話投降嘅，佢話佢對上一部睇嘅呢就係中國嘅電影呢就天注定，呢個有品味啊， 呢套 天注定梗係好睇啦。咁另外呢仲有譬如阿 Mark 呢就話呢喂仲有喎，西邊真係好多好似阿牛咁講，仲有陳凱歌嗰套道士下山同埋鐘馗啊等等啦。 鐘馗 我哋一 陣 可以 冰 下嘅。咁 我先解釋下點解我會揀呢三套啦。揀呢三套就係因為呢最近呢即係暑假過咗之後嘅票房呢，咁就呢三套呢就係、是、都係過曬十億嘅 ,ok, 同埋呢三套呢就都嗱 四都過咩、 啊、四過緊嘅。 過啊過啊過咗十億啊。即係嗱咁首先就係、 是、四係冇可能過。 我哋要咁講係大家都督數督到過十億，咁、但係特別呢個捉妖就仲犀利啦，督捉妖就係 廿四億 咁冇證冇據又冇人督。 咁有喎、啊。有喎、 啊。夠姜你又講啊。夠姜你又講啊。 咪網上面擺曬呢度啦。 係啊。咪網上都話佢督㗎。係 啊。 咁、okay, 嗱、啊，咁所以我就即係嗱三套好堅嘅票房啦，同埋其實都仲有一個現象㗎。就係咧，而家唔淨止係要篤嗰、那個篤大個票房啦，仲有咧就係、是、要標榜咧每一日都要過億嘅。呢、三套咧都有曾經標榜過喺開畫之後咧投，譬如話我記得呢、這個小時代四咧係投六日咧。就已經六億噶，即係標榜佢咧每一日都一億噶，好似精喂精蟲都冇佢咁巴閉， 即係楊冪嘅， 即係你諗下，計落去啫，你諗下唔少嘢噶嘛，即係百零蚊張飛，你每一日其實都要有幾多人睇咧，即係大家去計， 係咪真係百零蚊張飛咧？ 嚇、 一百萬人咯， 你經過呢個微信賣又平啲， 我知啊，當佢係啦， 一百萬人咯， 幾十蚊先啦，即係你用一百用一。百幾蚊嚟計，如果你用幾十蚊嚟計，佢仲誇張點啦，係咪先？講人次啊 ，OK， 即係咁，所以咧就即係有一個現象咧，就係、是、呢三套咧都曾經標榜過啦，係每一日都過一億嘅、okay, 證明中國 幾 有 錢人啊！ 但 Mission Impossible 十六日都係得八億啫喎， 西片嘅值喂唔係 咁 樣片， 你啲洋片 係洋片真係冇咁誇張先啦，係啊，洋片你收八九億好勁㗎， 唔係嗰啲唔敢篤㗎嘛，大佬，人哋睇住條數分錢㗎嘛，要俾㗎嘛， 俾㗎大佬呢啲， 係啊，咁你洋片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仍然應該最勁係舊年嘅變形金剛四咯。嗰套就接近二十億噶嘛， 哦，嗰套我都有睇，嗰套 啊，咁就咁啊，所以咧嗱，咁啊，所以點解我會揀呢三套咧？因為如果即係有困難㗎，你如果你要列曬中國嘅西片出嚟咧，係真係列唔曬㗎，大佬。 即係舉下例，何要消消物新啦，啊，消生物啊， 唔記得啦， 我消生啊， 咩叫咩名啊？ 何以消生物？ 唔係吧？ 唔係吧？消身喎， 我都唔知咩名， 冇人真係冇人知。就係仲有咩宅女神探桂香咧，係啦， 但係嗰啲可能唔過十億啊嘛。 其實冇應該過何以消身，應該過應該。 嚇咁啊，算啦，即係總之，如果你咁，如果要咁計咧，你調翻轉，不如話喂，不如大家揀一套中國嘅好片出嚟好過啦。啊，咁啊，天注定 我睇咁多，我都难 啊，系啊，咁啊，所以嗱，咁啊，今日啊，讲下呢三套电影啦。首先就 其实我想问下咧，其实啲网友咧系咪三套睇过先？ 喂，有啲好坦白就话佢冇睇过，所以佢冇投票嘅。咁我哋总之投咗票，我哋就当 你当佢三部睇过啦。 系啦，咁啊， 在座有边个三部睇过噶？ 唔系，咁啊，我睇咗咯， 睇咗 啦， 我睇咗咯， 我哋三部睇咗。 阿 的就净系睇咗《小时代四》。咁所以阿的讲下先啦，点解你觉得三部都系好片，唔系西片先？ 哇！你从票房睇，你唔觉得佢系西片噶？你嗱，你真系老实讲句，嗱西片嘅定义系咩先？冇人睇或者好烂 ，OK？ 但系个问题系，如果你用个票房去证明嘅话，咁其实佢真系唔系一套西片，系劲多人睇噶。 我解释俾你听啦。从新闻去睇咧，习近平咧喺美国都好开明。OK， 讲完啦，系咪先？ 想讲嘅， 喂，习近平唔开明咩？如果喺美喺而家要美国 又讲习近平咩？讲翻啲电影啊嘛，吓，即系譬如我问阿肥 K 先啦，即系你觉得呢三套电影系即系嗱，你觉得系咪 有冇即係有冇好睇之處先？ 哦，有嘅，梗係有啦，一定有。 舉啲嘢睇下。 即係因為我做呢行咧，我不嬲唔做啲影評咧，因為我唔會去批評啲行家嘅。 Okay, 你咪何故嚟？ 咁今日咪好辛苦你喎， 今日。我嚟反駁你㗎，你試下啦，係啊，我嚟反駁你㗎。你越話西，我就話佢東咯。 等我嚟啊！ 我 哋知我唔系咁啊！讲埋先喎，嗱，我哋做完呢一节咧，唔系做完呢两节之后咧，我哋最后都要投一投票噶吓。 系， 咁我哋就最后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总结到边一套系西中之神。咁我嗱，咁我哋咧就，我觉得咁啊，即系我哋比较有代表性啲啦。譬如肥 K 又写剧本嘅，咁佢好专业啦。 系啊， 咁我就俾七票佢，即系佢一投落去咧就七票。 七票。咁肥 K 可唔可以分三票乜乜两票？ 唔得唔得，都系一套嘅啫。OK， 咁然之后咧就阿刁文流啦，刁文流俾五票你啦，因为你睇大陆嘅电影都多嘛，睇西片你系都系专家嚟噶嘛。 都专家。 咁我冇你咁专家，我三票啦。 你边啲多啫？ 咁仲有仲有的呢啲啊，直情系 算罢啦， 一票嫌多啦，系咁样，俾两票佢。OK， 嗱，咁我最后就每人要投落去，最后咧就可以决定到究竟边台西中之势。 Okay. 即系嗱，暂时小时代大幅领先嘅，咁但系一阵到最后咧，捉妖记同埋呢个煎饼侠可唔可以咧，即系后上可以吓、跑出嚟变成呢个咧本年度嘅西中之势？ 啊，未九月前啫，你唔知道临尾嗰三个月爆啲咩出嚟噶嘛？一阵富春山居图二咁， 咁冇得 富春山公图。嗱，你死啊你！ 富春山公图我唔系觉得系一套西片嚟嘅，佢时尚片你冇得咁计嘅，其实。 吓、 啲慢慢同你拗啊，呢啲 咁啊，讲翻时代唔时尚咩？ 嗯， 诶，唔同，咁佢有催泪啊嘛，其实。 咁啊，不如咁啦，我先问刁文流啦。啊，即系三套里边，你觉得 逐套讲下先啦， 逐套讲下先，好， 讲下先啦， 逐套嚟啊，捉妖记啊， 咁我捉妖记啦，睇两次嗱，呢套系， 初睇两次啊， 哇，你真系，我有解释嘅， 你先系西中之西啊嘛，你 ，OK， 白百何啊嘛， 其实我都睇咗两次嘅， 系咩？ 其实。就咁簡單，我在香港睇一次廣東話版，咁跟住喺大陸咧就同健女，即係同啲哥哥嗰啲，咁啊睇多一次。 眼出女 未女咯， 一個好似係嘛？咁聽講好似廣東話版係眼出零配音㗎，好似係 眼出零配音， 係啊，我記得係㗎。 廣東話版好好，跟住咧我真係 好好， 我想即係配阿白百何，覺得好嘅，即係啦，眼出零啊嘛，係咪先？咁跟住就 眼出零就配白百何， 係啦，咁好好嘅。咁咧我跟住就想睇下會原汁原味睇啦，其實。等於一樣嘢睇啲荷里活嘅，都係睇英文版，可能會有種唔同嘅感覺噶嘛。咁啊，我係同件飯盒啊，走去睇埋佢普通話版咯。咁兩套都係一樣嘅啫。 嗯。 但係咧就但係你諗下，我抱住一個咩心態去睇先？如果我唔係抱住一個撐啊八百河嘅心態去睇咧，我就係抱住呢個史迪加之父明星去睇啦。咁你荷里活製作咁樣啊，荷里活班底。咁史迪加之父，史迪加好有 message 啦，啊讲紧乜嘢啊？你两位都知啦，唔好以貌取人啊嘛，所以我见到你两位都同你做朋友噶，因为唔好以貌取人啊嘛，我喺史迪加度学嘅 ，OK， 好啦，咁 我你史迪仔 嘅，咁我就谂住，咦，喂，咁有 message 嘅史迪加之父嚟个大陆拍到胡巴，呢次唔系史迪加，捉妖记胡巴，仲有我中意嘅八百河。咁我咪咁咪睇下佢入俾呢個 message 你啦。 嗯，有咩 message 啊？仆街冇啊！即係完全係冇喎。即係你夾硬講，你可以話佢係講保育啦。 佢講人妖咯。 唔係，點樣如何保育人妖 ？OK， 嗱講保育啊嘛。 係。大愛嚟㗎喎。 大愛大愛。但即係如果你夾硬去講嘅，你就可以話到佢係即係。啲動物啊，就俾啲人類殺曬啦，食啊食鬼曬，因為佢哋都係講緊食啲妖怪噶嘛。 係啊，佢幾好噶，即係我最印象深刻嗰幕咧，就係嗱，因為我冇入戲院睇啦，咁但係嗱呢套老少咸宜啊嘛，咁佢你想象到應該有好多細路仔啊，媽咪帶埋細路仔入去睇啦，但係佢有一幕喂，生食呢個咩胡巴佬啊，係咪先嚇？喂，即係好鬼正。 嗱，如果你話係即係。啲動物俾人食曬嘅，好似魚翅啊咁樣，而家就食死啲妖怪食曬佢嘅，咁又唔得嘅，因為臨尾又踢唔怕踢橋啦，係咪先？臨尾嗰個壞人原來係妖怪嚟嘅， 係， 咁就唔可以話人類食曬佢啦，係咪先？ 即係鍾漢良做嘅， 鍾漢良嗰個角色啦，咁你叫我揾一個 message 出嚟擺落呢套戲度，我係完全唔覺有嘅，仲加上，你知呢套戲臨時換角㗎啦，以前係好似阿井柏然係咪啊？ 柯震東做男主角㗎嘛。嗯、OK, 柯震東因為你知啦近朱者赤㗎嘛。咁就走去食大麻嘛被人拉咗。咁套戲就要重新 出曬佢啦，冇柯震東啦， 剪曬佢，再揾個而家個鄭柏儀嚟叫做，啊鄭柏儀補拍啦。嗱、那個問題就嚟咗呢度啦，八百河依去拍兩次，喂佢梗係拍得好啦，當然就算仲要高過八百河添。好啦， 未必噶、啊， 未必噶、 啊。我叫你錄音錄兩次啊，你第二次一定暈啦、啊。 你留意一下有啲鏡頭咧， 有啲鏡頭 佢專登剪，佢專登剪開咧，淨係補翻嗰邊嘅。 係咯。 但對手戲唔同啊嘛，一講對手戲，佢八百河係演繹咗兩次，我覺得佢仲更加純熟嘅。但係 sorry 啦，一去到鄭柏賢，喂木木獨獨個成嚿木咁嗰度，佢唔係。冇戏俾我交代到俾我㗎喎、啊。 咁你呢个逻辑有啲问题喎、啊。咁曾志伟就拍咗一次囉。咁曾志伟好閪喎。哎呀唔知我又输一球水啫。即係吳君如又好犀利。係咪先。 咁你仲有。嗱呢啲串星嚟㗎咋嘛。喂串星其实我唔要求、太多㗎。但你个串星我哋仲有一个。弹性喺度喎，定性， 嗯， 啊，你知唔知边个定性啊？ 定性， 汤唯咯， 定性啊，定性，啊，定性咪做得好咯，即系有角色嗰度 咧。你话噶咋我 佢做呢个婆娘做得， 我冇感觉噶、okay ， 我觉得做几好， 系范冰冰做啲， 你唔可以俾佢做得太，即系冇佢太大发挥，因为始终都系客串下几个 shot， 佢可以做得到嗰个巴渣巴辣嗰、那个image 出嚟，先其实就系一定性有料到咯，系咪先？系咪先？但就講真，但成套戲加埋嗰個角色咧，個張力就唔夠啦。尤其是鄭柏賢，可以格格不入咁咧，我就喺嗰度係非常擺筆。 哇！你諗下啦，你佢嗰陣時，我哋拍緊嗰陣時，都已經差唔多去到新年。我拍緊我部戲嗰陣時， 美人魚啊嘛， 嗰陣時都仲喺度十。二月一月到嗰陣時仲嗌緊救命，仲同啲特技公司講緊可唔可以玩 face off， 即係用翻個人，淨係換個另外一塊面上去、換咗佢啫，即係仲研究緊。 Okay，and then 後屘都話喂計個條數，喂 咁樣仲貴， 咁不如真係揾個人。嚟顶啦， 保啦， 嚟保啦，咁但系你谂下， 呢、 這 个最实际嘅方法， 呢、這个已经系最实际、啊。但系你谂下，嗱后期嗰啲做紧啦，照做啦，净系补拍翻佢嗰啲，宁愿将人去就动画啦。 因为你计到有几多组戏， 好个动画去就人啦，用人去就翻动画啦。但系嗰阵时已经系讲紧新年嗰阵时落后，你要即刻揾到一个演员有期，仲要接到嘅，你有几多个拣啦？好话唔好听，即刻有期俾你嗰、那个，你都唔好要啦。 唔系，都唔使拣个咁噶，我拣黄又蓝好过啦。讲真坦白讲，不过一定要直正揾个台湾明星啫，我觉得。 咁搵黄光亮都得， 黄光亮我得啦。个个好过井柏然啊，大佬真系不知所谓，我真系觉得佢要做得。 唔系咁，除咗演员之外，即系你觉得嗱，首先就嗱我谂 个剧本好， 头先你讲 嘅其 中一个 剧本系薄弱嘅， 系啦，剧本好薄弱，咁啊， 估到完全讲啲乜嘢 咧？仲有就系你头先讲过嘅导演啦，许成毅啦，咁好多人就觉得佢系香港导演啦、其实我觉得我又唔系太认同嘅，即系 我呢个导演咯， 大佬佢真系冇乜香港思维噶嘛， 佢成套功夫都喺嗰，即系成套武功都系喺嗰边学 翻。你睇翻佢有个访问，其实佢都讲就系话佢其实系佢初時以為好簡單，咁咧就諗住即係譬如用一啲佢覺得佢初時個計算係咁嘅，佢就話喂佢覺得大陸人都好多人睇美國嘅荷里活嘅片，咁佢佢覺得有嗰、那個用翻個美國嘅思維咧，咁然之後咧 put 落去咧就應該冇乜問題㗎啦。 咁 咪 超硬啦。 咁但係佢拍緊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就已經講就話原來係唔得嘅，咁所以咧佢就要揾翻，即係佢就要嘥好多時間咧，就要去。即係譬如話啲笑位、gag 位啦，譬如話佢舉咗個例啦，譬如話嗰、那個有一個門鎖啊，跟住咧有個 password 啊咁啊，咁佢咪要改翻佢做438啊，咁樣就等啲人可以即係笑得到，同埋佢要扭一扭啲嘢嚟就翻一個中國嘅思維啊嘛，咁所以我首先就 咁其實某程度就中國思維啱嘅，但係如果你抱住一就睇到荷里活式有 message 嘅戲，佢就完全唔係啊。 咁咪就可能佢就係犧牲咗呢樣嘢囉，即係冇嗰個學你話 佢有少少嘅， 咁呢套戲就係邊個拍得啦，唔使問家之父啦， 俾阿肥 Kel 講， 咪佢有少少嘅，佢臨尾未話即係好似終於明白點解阿爸嗰陣時要抌低個屋企走咗去嘅， 即係佢臨尾即係等佢後尾都知道我要走，為咗要保護呢一班人我要走，我明白我阿 爸當初嘅苦心，但係佢中間冇嘢鋪啊嘛， 冇嘢講過嘛，係咯， 試下咁樣講啊，肥 K， 但你諗先，我當嗰時成套史力加，因為史力加支付我，所以我揾史力加同佢比，史力加係成套都講緊不能以貌以貌取人啊嘛， 一生人就係睇過史力加套 紀錄片，唔係我冇辦法啦，我因為我只可以用呢套，因為史力加支付我只可以揾佢嚟比嘅啫嘛，只可以 即係。你講緊你講緊嘅 message 咧，首先就係話，如果一套細路俾細路睇嘅電影咧，我哋覺得我都認同阿牛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個信息帶出嚟咧，其實係應該嘅。但譬如話你舉例啊，呢個 《怪獸奇緣》啦， 宮崎駿嘅，我每一套你都可以講得到嘅。譬如話有啲佢講環保啦，講破壞城市啦，講保育啦等等，都學你都會即係佢一個好清晰嘅信息帶出嚟嘅。咁但係譬如話即係史力加有頭先你講過嗰個啊，即係譬如話呢套。你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你又好難睇到佢有一個訊息。譬如話，其實佢好做嘅喎。如果你話喂講緊一個人嘅世界同一個妖嘅世界，咁譬如話個妖究竟係講緊現實嘅乜嘢咧？ 係啦， 人又講緊係現實嘅乜？ 佢嗰度人心重要啊嘛。 其實你一路睇到睇緊嗰陣時，其實係諗緊呢啲嘢噶嘛。 人心比妖更恐怖。係 啊，但係佢其實佢強唔強咧？即係你覺得佢有冇呢個 唔強嘅？唔強嘅， 冇 嘅 喎。 亦都可能反而佢因為佢唔強，佢先成功。因為嗰度喺國內。 O K， 吓，你个美国仔过嚟教我嘢啊？ 吓 ，O K， 唔系，我就系 咁就系乜人白翻啦，上咗大佬都扑街啦。 我就系觉得呢样嘢，因为其实佢嗰个剧本审批嘅时候，我谂嗰个咧，即系我谂啊，当局嗰啲人咧，其实都会几防范呢个咁嘅， 系啊，惊佢唔知心仔 有冇美国嘅意识形态啊，会摆入嚟啊。所以咧，我谂佢最后其实咧， 将佢冇， 即系你讲信息嗰样嘢系好淡， 好淡， 真 系 好淡。 但系你睇紧。嗰時的而且確，我同刁民啊都係一樣，就係一睇嘅時候，其實喂，你有冇暗示嘅咧？暗示 緊啲咩？ 譬如話 係 咪妖中？其實妖就係講緊而家人嘅人性嘅醜陋啦。 你係講保衞群物頻嚟住咗種動物，我仲得， 但 都唔係啊嘛， 完全都唔係嘅喎， 完全唔係，好似魚翅又 係 唔得。 即係譬如有啲嘢佢咪好削或者嘥咗咯？譬如話佢你見到有好多唔同形象嘅妖，咁其實嗰啲妖你可以其實可以 bring 到啲嘢出嚟。 但 係 其實喺我嘅角度咧，佢所有妖得一隻。形象嘅啫， 胡 巴同埋就算最后嗰只妖都系一个形象， 四只手啊， 系啊，佢除咗系四只手咩个样啊，成个我哋讲过嗰啲啊，全部都系攞少少改少少嘅呀， 都系少加样啦， 呢个系迁就制作噶嘛， 系啊， 唔系，但系讲真，如果譬如嗰个动画嗰个特技咧，其实。好难睇到专班嘅呢个就真系几好嘅，我觉得喺呢样。 但系你个动画同个真人嘅夹咧系 真系好好， 系 真系好 得噶。 但好好啊，佢觉得好自然， 好削嘅。 好削喺我哋做动画嘅角度嚟讲 系。真 系 噶，如果你睇翻，你又对比翻荷里活嗰啲，你咪觉得佢 系 争 好 远 嘅。 唔系，如果同人同 即系同人夹嗰度啊。系比較 咁，我覺得 OK 喎。咁呢套因為我唔記得好多穿崩啦，有幾幅打鬥，因為放喺呢啲打鬥最難夾噶啦。有動作片， 即係我覺得呢套戲係 動作唔會穿崩 啦，個動畫啦、技術啦、個劇本啦、演員啦，佢好四平八穩，即係樣樣六十零七十分咁樣，又冇大錯。但係又冇驚喜，但係就穩穩陣陣一套戲。但系人細路睇落去，你會睇咗 OK。 但你點解釋佢有咁高嘅票房呢？其實個票房嘅對比好大㗎，即係講緊廣東話版喺香港大約好似收唔到多過1000萬嘅，接近1000嘅有嘅，係1000都唔過㗎。但係喺大陸咧就廿幾億啦。咁即係我 食蘿蔔啦。 唔係咁，我覺得首先你好清晰嘅信息帶出嚟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電影人，佢會睇到就係話你今時今日即係。絕對有一樣嘢係高難度嘅，就係你拍到一套電影係兩邊都受歡迎嘅， 冇可能， 接近冇可能，唔係唔好話冇可能啦，可能有 0.1 嘅可能嘅，唔知啊，我哋唔知，可以大家可以如果諗到可以講，但係譬如話你而家見到就係話兩個市場係好大嘅對比啦，咁同埋就係話，喂，而家所謂即係香港嘅電影人 ，OK， 冇辦法嘅喎。你真係要睇住一個咁大嘅市場，我就要放棄你香港嗰個，跟住然之後呢就即係拍一套係迎合到大陸嘅口味。咁但係問返肥 K 就係話你嘅睇法係點解呢套嘢可以收咁多呢？ 我第一次睇套戲出嚟，我行出嚟我已經估佢15至18㗎啦。咁因為點呢， 首先你套系好四平八稳，冇大错冇嘢，即系叫做 O K K 稳稳阵阵咁样。第一，小朋友睇，女睇，同埋成个暑假你冇西片冇大片同佢打，咁所以呢一套系应该就杀晒噶啦。咁成个暑假冇人同你斗咁滞， 系得套咩不能。不可能都有冇啫， 系咯，唔系当然都有冇，九月先上啊，九月先上，你攞两个月保护月嚟噶嘛，咁你啲小朋友一话睇咧，咁起码一张飞变四张飞，啲女话睇，起码一张变两张，多条仔又变成张， 咁 即系好容易带到，即系好容易各阶层嘅观众。 系啊，即系我哋即系譬如以前，就算香港啲票房嗰啲。你話過三千萬嗰啲要有翻睇戲，要有翻睇飛，你先至做到呢一個數㗎啦。咁就係呢一套戲，我睇到好有好大嘅翻睇飛喺度咯。咁所以 呢套戲我除咗我之外，我例外啦，因為香港一次大陸一次，喺大陸國內人會有翻睇咩？ 小朋友嗰啲你真係焗㗎嘛？ 睇多次 有機會㗎。 哇！嗰只 有機會㗎。 喂，你唔翻睇，你冇可能做到十幾億出嚟。 唔係以前你攞翻香港以前嗰個經驗啊，即係譬如話，如果係僆仔。 打佢一镬点啊！个僆仔系 我印象中记得，譬如 E.T. 嗰个年代嗰啲咧 ，E.T. 梗 系 好多 E.T. 嗰啲咧系 时光倒流七十年睇一百次， 唔系时光倒流，系僆仔戏啊 ！E.T. 嗰啲咧，佢就会系即系，譬如话系同妈咪爸爸带咗你去睇之后咧， 同啲阿姨啊，同啲表兄 弟又会再去睇一次噶嘛？有两次。 你其实同时间喺香港上，你可以攞一部去对比就系 Inside Out 咯。即系 Inside Out 喺香港，喂，你应该要咁，唔系咁样去比就话咩咧？你第一呢套戏系会翻睇嘅，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会翻睇。第二样嘢，你带女睇又得，跟住然之后你一家大细睇又得。你唯一一样嘢比落去，第一 OK 呢套来老嘢喺正如肥 K 所讲，内地保护月嘅关系。第二咁。第二樣嘢個 market 大好多咯，但個情況咧就縮細翻個情況睇，套煙山歐係一樣好好後 繼。煙山歐擺落去同捉妖記打咗煙山歐咯，我爆都七彩。 錯， 咁啊，梗係唔係啦？ 你睇波特就知啦，阿仇。 同埋我解釋俾你聽，嗱呢個就係咩咧？就係話我哋香港人可能會好 buy Inside Out 嗰五六隻嘢 ，OK， 咁但係調翻轉內地人就會好 buy 嗰嚿蘿蔔啦， 係啊，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你忘記咗三隻英文字啊 ，Made in China， 成部人攞佢嚟打飛機㗎， 唔係同埋佢又有佢 Made in China 得嚟咧，佢又係一個荷里活嘅模式， 係啊， 即係我諗呢個都重要㗎。即係佢係啦，好海，譬如話佢有歌舞， 有歌舞啦， 有歌舞， 有兩隻咁嘅古靈精怪嘢喺度， 係啦， 專係賴嘢搞亂 檔。你見到佢嗰幾場歌舞嘅 成個架構係好荷里活，好穩陣嘅。 迪士尼啊，或者 Lucas 啊嗰啲咁嘅嘢嚟。 佢有齊，但係做得唔好，即係叫做得唔發揮得唔好咯。但係佢執齊喺度。 但係係咪可能會有感覺咧？就係即係。又係感覺良好，打飛機啊，翻返去就係，喂，我係 Made in China 嘅，但係我做到你荷里活嘅水準，咁所以佢又覺得套戲係 好。係啊，但係你係荷里活嘅五十蚊啊嘛。 嗱，你點比較佢同阿周山，即係早幾年嗰套《長江》，唔係，即係《 長江七號》。 長江七號。 嗰次嗰個就 唔係呢篇㗎啦， 嗰個就被 唱歌嘅， 嗰個就被譽為係。失敗咗啦，即係失敗咗啦。譬如佢拍出嚟，其實都成個市場未必做，即係未必接受到嗰隻嘢啦，或者同成套戲都即係當年其實唔係好成功。 但 係 只胡巴都 口碑同票房，票房 喺大陸三兩億幾三億啦， 係啊， 都算高嘅。 係 咁，但係最 但口碑就一定唔得啦。 但係呢一件事最緊要係呢一套戲本身佢唔諗住演㗎啦，呢一套已經。 嗯咩叫唔諗住演啊？ 即係周生， 周 生 諗 住 就演 嘅，演出㗎啦。 係啊， 佢純粹係諗住拍一套細路仔， 係啊， 好識嘅。 唔係，我就係話佢其實我諗當年周生計嘅數，其實同嗰盤算同呢套都差唔多㗎嘛。 差唔多㗎。 你整隻嘢出嚟，嗰隻嘢如果得嘅話就賣得㗎嘛。 但係我 房之外仲有隻嘢賣得㗎嘛。即係但係就 work 唔到出嚟㗎嘛。 但我又唔同意喎。 唔係即係胡巴都唔賣得其實。 唔係，我唔同意喎。 胡巴就稍後睇啦， 當年 都未必得嘅。 當年放翻落去其實個票房係大嘅喎。唔係你用而家個票房去同嗰陣時 即係七仲有人買， 因為六七年前嘅嘢㗎。 仲有買 即係七仔仲有人買翻。 同埋七仔 即係簡單啲講咯， 嗰陣時候一入場睇戲嘅人就冇而家咁多咧。坦白講，咁其實嗰陣有收成2-3-1係好恐怖㗎。 同埋講真句，如果平心而論，你一套戲如果你話《捉妖記》佢嘅動畫技術嚟講， 哦，高好多， 係喺嗱一嚟倒比嗰陣時高好多，二嚟都應該係中國差唔多 最好㗎啦， 粗魯盡嘅呢個 moment 粗魯最盡嘅水準嚟㗎啦。香港做唔到㗎啦。 嗯。 即係要已經係要抌錢去搞㗎喇。 抌幾億落呢套戲其實佢賺返呢個錢。 佢就係搵樣樣嘢搵搵塵塵囉，又冇又冇甩漏，又冇成叫做 OK， 咁但係你話你話佢我演員又差啲囉，劇本又差啲啦，咩又差樣樣嘢夾埋，咁但係四平八穩。 四平八穩係咁呢套就想執佢差嘅地方。 唔係你用國際標準呢 死得啦， 所以就係解釋點解香港個票房唔得呢。喂，我哋由細睇迪士尼睇到大㗎嘛。 佢 message 傳俾我哋㗎嘛，大佬啊。 即係我哋一睇第一隻怪獸出嚟同人打嗰時話唔係呀嘛，仲係咁嘅。 係呀、 其實即係夾唔到㗎，成個都係夾唔到。 而家呢套夾到㗎，呢套夾到㗎。 係呀，即係譬如你睇過，就算有啲好 B 級嘅荷里活呢，譬如嗰啲打飛龍嗰啲啊，即係年年都有啊。喂，即係隨時可能好過佢啊！而家嗰啲 冇啊！你就算你話睇翻嗰套咩， 好成熟嘅其實。 戰紅都做，即係夾你唔會覺得呢隻熊係夾硬 key 上出去㗎嘛？ 戰紅 OK， 係 咪先？你覺得好自然㗎嘛？ 你有啲 shot 其實你睇到，譬如話，即係你其實你唔可以叫佢成功嘅。譬如話你睇胡巴就係、是。你其實有啲 shot 睇到佢係動畫嚟嘅， 完全係動畫。 即係你個感覺，佢俾你嗰個感覺係動畫。 你唔覺得真實有呢隻？ 唔係，但我咁樣講， 顏色都怪怪地啦，覺得。 唔係，但我咁樣講咯，就話你套入去所謂即係荷里活模式嘅話，其實都摸咗好耐，即係喺內地個市場上。OK， 頭先傑斯舉例啦，《長江七號》啦。另外，其實如果你話純動畫嚟講，你《功夫熊貓》曾經做過噶，不過打唔到入內地啫嘛。成套戲根本就賣大陸噶啦，《功夫熊貓》當年係。係 啊。 係啊，咁你去到嚟。呢一套大家会个焦点觉得 OK 嘅就係话第一可能头先讲如果佢太多 message 嘅话调返转呢套嘢上唔到。 係可能会㗎。 一定係啦。 係啊，即係你太多 message 嗰个。咁见讲嘅嗰个系睇咩睇睇咩 两嚿。OK， 唔系可能喺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就会觉得呢套戏系争好远嘅，但喺内地嗰个通已经接受到啦。 係啊，同埋其實如果你話內地而家開始做到咁嘅水準，都算好嘢㗎啦。 我覺得可能即係 普遍其實應該佢嗰、那個即係嗰個觀眾係可以接受到，你覺得？ 我覺得大陸嘅觀眾完全接受到㗎啦，完全接受到㗎啦，佢。讲真，佢识西嘢咩？ 我真系 真系好识西嘢。 识西嘢咩？嗱，即系我哋以前做动画嗰阵时都讲噶啦，即系中国香港即系大中华嘅动画技术落后日本，动画落后日本十年。但系日本仲落后过美国十年。 O K。 咁你話我哋個距離係去到邊度啊？ 幾輕啦，你話？ 咁你如果你而家你做到佢四強，你係追咗好多㗎啦。 用錢搭 即係當然啦，而家做動畫嘅話，佢係會哦，我有某一 part 我交俾韓國做，我有某一 part 交俾美國做，你抌錢就得㗎啦。咁但係你始終你係要有一個總頭將所有嘢 mix 翻埋一齊㗎嘛。如果唔係你個通會跳得好犀利㗎嘛。 跟住仲有一套叮當 ,ok, 睇埋嗰套。ok, 你知喎人形叮當。 人形 叮當。真係喎人形叮 當。搵隻貓嚟做叮當㗎喎。 係 呀。等一睇睇嗰套。嗰套可能仲好睇我覺得。即係入耳未講已經想睇。所以實質又係笑。 你冇辦法啦大佬，而家個 market 咁大係人都搶㗎啦。 但係會唔會即係呢啲咁嘅如果翻翻去個劇本嗰度咧，即係譬如呢啲咁嘅，照你所知，譬如啲呃細路仔入去睇嘅，即係係未來一個即係嗰個市場嘅主導咧，即係抑或只係都係會留於係每年暑假啦。 係咯，我都 覺得每年暑假多啦，或者講一講喺劇本上咧。 咪得一個嗰廿幾億，其實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嚟㗎。 好大嘅啟發嚟㗎。嗱，同埋咧，因為其實我頭先冇講，其實港電總局咧對動畫片，即係俾小朋友睇嘅片嘅劇本咧，係睇得比電影仲嚴緊嘅。 即係小學生啊，學生唔准早戀，唔准講拍拖，唔准對住個男仔講我愛你，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形形色色嘅規範喺度，係其他電影冇㗎、 啊， 所以佢哋，所以你話個劇本冇乜嘢，咁我話未必唔係佢哋錯嘅，可能係 即係佢將佢 mile 咗， 佢想將 mile 曬佢，唔好宣傳啲乜嘢信息，因為太多細路仔啦。 除非你拍，除非你係另外一套， 嚇 少年毛澤東嗰套， 嚇 嗰套就有，嗰套就得啦，嗰套唔係嗰套有意識形態啦。 啊 有 message 唔係㗎，我覺得如果套戲講保育，唔好食啲瀕危絕種嘅動物，其實某程度依可以做到㗎喎。 喂，你有 呢呢個 message 你都秒埋得佢？ 未必嘅刁民牛，因為你喂大佬啊，你嘅角度就係保育啫。係 啊，喺嗰度你話 食狗肉啊， 你話反工業啊，反工廠咁樣㗎啦。 喂，係啊，喂大佬啊，佢就會諗翻咧，所以你嗰西方嗰啲基本價值啊，譬如啲民主啊、自由啊、言論啊、法治啊等等呢啲嘢。 佢哋嗰啲入位，佢哋係你入係入到你唔信㗎。 我都覺得好容易。如果套捉妖記真係想帶呢、這個唔好即係暴即係食曬嗰啲動物啊嗰啲，其實一定大佬出嚟㗎。 嗱，我俾一個我親身嘅經歷你睇啊。嗱、我嗰陣時做風即係做套動畫《風雲決》 ，OK， 即係話阿烈風入咗魔，阿步驚雲要去追殺佢。 哦，第二《風雲二》 唔係誒動畫《風雲 決》啊，《風雲決》啊。 咁你拎上去，佢要踢你，系咪一百个理由踢你啊？ 嗯， 踢我咩啊？ 即系踢你呢个剧本得啦。我自己写噶，另外一个外篇嚟嘅。咁但系佢话 OK， 后屘唔知点解话 OK。但系你知唔知佢嘅演绎系咩啊？ 嗯， 哇，呢个剧本写得好啊！烈风咧就好似入咗魔咧，就好似台湾咁。 哦 ，OK，OK， 嗱系。 暴惊云咧就好似我哋国家咁， 即系写嗰个都唔系咁样。 即系我哋咧要循善诱佢，唔可以一刀杀咗佢嘅，始终都系兄弟。 嗯， 临尾我哋都放过佢，要导佢向 善。咁你就要认啦，系啊系啊，烈风系台湾嚟， 台湾嚟 啊， 即系 暴 惊云咪共产党咯。 你真系呆咗， 使唔使加个小日本先？仲都得， 逆风咪系咯， 红花，嗰个系红花。 系啊，即系佢翻翻嚟讲阿牛嗰个咪就系咯。你如果譬如话，喂，你解释俾佢听，你喺个捉妖记度，你食嗰啲咩食诶咩，唔好食晒啲动物啊嘛嘛。喂，佢就觉得你咩即系丑，喂你丑化我哋中国人咯。你呢个咁嘅咩番薯仔系咪先？你咪想话我哋食野味先？ 食狗肉 先？佢好多系谂噶嘛，你 即 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啊？冇错，任佢入噶，其实 任佢入噶，所以你做乜嘢都冇。 嗯， 即系你唔好话啲剧本肤浅。但系有时真系最好咩都冇。 咁即系啲细都唔使知有好嘅动画片睇啦，讲真。 嗱，我哋有时间翻嚟咧，就讲下呢个 James Dean 啦。咁就其实三套电影咧，你问我咧，就好多人都净系会 up 阿飞正传嘅 Rebel Without the Claws 嘅。咁就呢套电影当然系经典啦吓、啊，譬如话即系入边啊。女主角尼坦尼活啦，跟住Natalie Wood 其實就嗱咁講真喎，你問我咧 ，Natalie Wood 咧就雖然真係靚女嚟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就喺七十年代咧，如果大家即係當然有翻我咁嘅年紀啦 ，OK， 咁你會覺得七十年代嘅尼坦尼活咧係更加靚嘅，係靚過五年佢同呢個即係 James Dean 拍《阿飛正傳》嗰陣時，咁但係《阿飛正傳》嗱有幾樣嘢好經典，一定要提啦，就係、是、跟住嗰把彈弓刀啦，咁啊跟住比武啦，用把彈弓刀比武啦，跟住仲有就係嗰、那個Chicky Run 啦 ，Chicky Run 咧就係、是。大家都好熟悉㗎喇，一講就係呢兩部跑車，其實嗰陣時佢哋而家電影度用嗰部真係老爺車嚟㗎，咁然之後跟住呢就有為咗條女，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即係喺個懸崖嗰度呢，就大家就抌油去到個懸崖邊就跳車，咁邊個呢即係最問可以即係跳車嗰個就贏，咁呢個咁嘅橋段呢，跟住喺打後幾十年嘅電影裏面咧，用過好撚多次啊！香港嘅電影都用過好多次，或者特別我幾個禮拜前咧，咪提過一套叫做《操行零分》嘅，講單車嗰套咧，連嗰套都有用噶，好好笑嘅。咁咧就所以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經典嘅場面啦。咁啊 ，Chicky Run 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喺入邊咧就即係輸咗嗰個咧就要做就係、是、做雞啊 ，OK。 咯咯咯咯咯咯咁一隻雞，咁所以咧叫 Chicky Run 啦。咁所以有好多好即係好精彩嘢，同埋咧好邪嘅呢套電影咧，其實三個主要嘅演員咧，其實都係死於非命嘅，包括咧即係 James Dean 啦，跟住尼坦尼活就係1981年咧就係、是、游水嘅時候咧係浸死嘅，咁而家仲有咧另外一個咧，大家未必記得佢就 Cimino 咧就係、是、扮演嗰、那個啊。喺個電影入面咧，扮演呢、這個即係 James Dean 個角色啊 ，Jim Stark 啊 ，Jim 嗰個好朋友啊，咁佢嗰個角色咧，其實咧好前衛㗎，即係好多人可能嗰陣時未必睇得好明嘅，就係咩咧？你要記住喺50年代嘅電影，係一個好保守、好基耶撚教國度嘅美國 ，OK， 佢嗰個角色入面咧，其實咧係有少少同性戀嘅味道嘅，佢咧就係一個咧。屋企好有錢，但系咧就因為就係頭先我講啦，喺嗰個年代咧，即係爸爸媽媽咧都要好忙顧住揾錢，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就係有個監護人咧就即係監護佢嘅，咁佢冇乜家庭嘅温暖啦，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就有個好朋友叫阿 Jim 啦，即係 James Dean 啦，咁然之後咧其實佢咧喺個電影入邊咧，你有見到佢咧，其實有好多有好多場戲咧都係暗示佢咧，佢係。愛慕呢個 James Dean 嘅，係有一個同性戀嘅味道喺入面嘅。譬如啊，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場 Chicky Run 嗰場戲咧，咁啊 Plato 嗰個角色咧，其實咧就兩隻手指翹埋啊，做緊一個咧，即係有一個好機微嘅一個咁嘅感覺。咁啊，另外尼坦尼活嗰個角色叫 Judy 啦 ，Judy 咧就係 Judy 咧就亦都係另外一種咧，即係代表住美國嘅嗰種家庭問題，就係乜嘢咧？個爸爸重男輕女啦，仲有個爸爸咧就好保守啦，咁令到個女兒嘅尼坦尼活咧係缺乏好多父愛，咁所以咧其實佢咧初時咧就係呢個 James Dean 嗰個對頭人另外一個阿飛嘅女朋友嚟嘅，咁到後尾咧就嗰個女朋友嗰、那個男嗰、那個佢嗰個男朋友就係喺個 Chicky Run 嗰度咧就跳唔切車啊，嗰件衫翹住咗嗰個車入邊個手環咧，那個開門個手環，所以咧就跌咗落去懸崖死咗之後咧，佢就成為咗 James Dean 嗰條女嘅，咁咧就。三個年青人其實都係代表住三種嘅反叛，即係同埋呢個 James Dean 嘅嗰個屋企咧，就其實就係一個好冇權嘅家庭。咁咧個爸爸好懦弱，咁 James Dean 咧其實亦都睇唔起佢。但係咧點樣講都好，其實咧佢哋有正義感嘅嚇，同埋咧其實佢唔係為即係為咗撩事鬥非而撩事鬥非嘅，咁佢阿飛其實阿飛正傳之所以即係經典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經典嘅場面啦。再譬如話，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 T 恤、牛仔褲、紅色風褸嗰啲啊，咁啊全部咧其實都係潮流嚟嘅，因為咧喺五十年代咧其實係冇人咁樣著衫啊。咁同埋咧著嗰件 T 恤咧，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啊，即係呢啲咁嘅過頭笠啊、圓領嗰啲咁嘅 T 恤咧，其實喺五十年代咧係一件底衫嚟嘅。而你著一件咁嘅底衫咧，其實係會令到嗰啲女性嘅觀眾咧係有性幻想嘅，即係係會有性興奮嘅。OK， 咁所以咧 ，James Dean 就會帶動到呢啲咁嘅潮流咯。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三套電影咧就。我細個嘅時候咧，就我記得咧，就正常我都有睇過《阿飛正傳》，我唔知記得喺某，我唔記得20年啊、30年嘅周年嗰陣時咧，其實咧就香港啲戲院咧就有特別再正常上過《阿飛正傳》。咁但係另外嗰兩套咧，我都記得，如果我印象冇記錯咧，都係睇早場嘅。咁但係我其實三套裏面咧，我特別最中意其實係 James Dean 第一套就係、是。East of Eden 嘅，咁就呢套就叫做喺香港就叫盪武痴兒啦 ，OK， 咁啊喺台灣就叫天倫夢覺嘅，應該叫做，咁呢套電影咧就大導演就係伊力卡山啦，咁然之後仲有咧就係、是、其實佢原著咧就係、是、即係。John Steinbeck 嘅一套一本好出名嘅巨著，呢套就係攞諾貝爾文學獎嘅 East of Eden。咁 East of Eden 其實就聖經入面嘅一個故仔嚟嘅。咁呢個故仔其實呢就拍返落套戲度啦。套戲呢其實就好語長片嘅。套戲就係講一個呢喺美國20年代嘅一個屋企，一個爸爸同埋兩個仔。咁佢個媽咪呢就喺邊度呢，咁爸爸話俾兩個仔聽呢就係佢哋死咗嘅。咁然之後呢兩個仔呢，一個就係 Aaron 啦，一個呢就係 Carl 就係呢個 James Dean 嘅角色啦。 咁呢但其实呢佢个点解叫荡母痴儿呢其实就係、是佢嗰個媽媽其實係冇死到嘅，佢個媽媽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妓女嚟嘅。咁然之後講佢後屘咧就 James Dean 點樣揾到佢個媽媽，即係嗰個原來係仲健在啦，跟住同爸爸嘅一啲衝突啦。咁而佢最得意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即係講緊嘅咧就係話咧。爸爸其實咧兩個仔裏面咧係鍾意個大仔多啲嘅，大仔咧就係 Aaron，Aaron 咧就係當時係一個演員叫 Richard Davalos 嘅，咁呢個我就唔好記得呢個演員做過啲咩戲，咁就佢就好鍾意個大仔 Aaron 嘅，其實就唔好鍾意個細仔阿 Cow 嘅，咁阿 Cow 咧就但到最後嘅結局咧，其實就係點咧？那個結局咧就係咧阿 Cow 咧就係即係領，即係接受負責咗去繼續去養育嗰個生意失敗嘅爸爸。OK， 即係take care 嗰個責任咧就去咗阿 Cow 度。咁佢好鍾意嘅嗰個大仔咧，那個大仔就因為接受唔到媽媽咧係一個妓女，咁然之後後屘咧就同個爸爸咧就即係發生好多誤解啦。跟住到最後咧，佢就去咗當兵嘅。咁中間仲有一個女主角就係 Julie Harris 啊，呢個咧如果大家其實呢個就做到好老都有做戲嘅一個演員嚟嘅。咁咧你問我咧三套電影裏面呢嗰、那個愛情線好多人淨係會記得 James Dean 同尼坦尼活喺亞非正傳，咁另外一套巨人呢就同呢個伊麗莎白泰來啦，亦都係經典啦，但係你如果問我呢，我就最印象深刻呢其實就係喺盜墓痴兒入面呢，即係 James Dean 同呢個 Julie Harris 嗰場有一場戲，咁呢 Julie Harris 呢扮演嘅角色叫 Abra 呢本身就係佢大佬 Aaron 嘅女朋友嚟嘅，咁然之後呢就簡單嚟講呢就係、是、呢 ,Abra 呢就係、是、因為唔了解而認識呢個 Aaron, 即係喺一個不了解之中呢係就墮入呢個 Aaron 嗰個愛情入面，但係其實呢到最後佢係因了解而去即係同呢個細佬阿 Cow 呢係再發生一段愛情嘅。咁佢哋有一幕戲呢其實呢就好經典嘅。就係喺呢個摩天輪呢喺個摩天輪度呢，即係阿 Julie 呢就講緊佢其實佢有幾咁愛呀 Aaron 啊，但其實呢佢就好情不自禁地呢就同佢發生同阿 James Dean 就發生咗一場呢接吻嘅戲。即係呢佢講即係點講呢，那個女仔同個男朋友嘅細佬喺度講緊，其實我係好愛你大佬㗎，咁然之後但係呢喺嗰段戲入面呢就發生一個好情不自禁嘅接吻戲，咁呢就發生咗一個即係擦出一個愛情嘅火花出嚟，咁嗰段戲呢其實拍得好靚㗎，而呢一段戲呢嗰個背景音樂呢就係而家呢我想帶俾大家嘅呢一首音樂，呢一首音樂呢喺 Ease of Eden 裏面呢好經典嘅，其實到今時今日我仍然都係好鍾意呢一段咁嘅音樂嘅，咁我最記得最經典嘅一句對白呢 James Dean 呢就係喺套戲入面呢，我亦都係好深刻嘅呢，就係呢當Julie 仲係佢大佬嘅女朋友嘅時候呢，有一幕戲呢就係同叫James Dean 呢就係你去同嗰個女仔解釋一下啦，即係嗰個女仔誤會咗佢兩個係情侶，咁然之後呢 James Dean 呢就講咗呢句說話，我好型嘅，即係我覺得就叫 I don't need to explain anything to anybody，這個呢就係一個呢即係 James Dean 好有嗰種呢反叛嘅特色嘅一種即係表現嚟嘅。咁我哋聽下呢首音樂，返嚟第三節我哋繼續講下呢個香港嘅中國嘅西片 ,ok?